并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在小时候就有过切身的体验。不过就在他最孤独压抑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这份善意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没事啊，前阵子感冒了，这鼻炎也跟着起来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特别理解。鼻炎我也得过。哎呀，你要是在我们老家那边，我可能还能介绍个人给你治治。不过他好像最擅长给孩子治，成年人还真不知道。现在开不开诊所了也不知道。 谢谢啊，没关系。我其实也开了药了，鼻炎这个毛病其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治好的，估计过了这阵儿，慢慢也就好了。 不过我们老家那个人特别神，被他治过一回之后，这么多年我的鼻炎再也没犯过。 这么神啊？ 啊，不过呢，这个治疗过程还是挺痛苦的。 是要做手术吗？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去找他治疗的时候，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很痛苦。 寄人篱下？你没住在自己家呀？ 是啊，我说的那个大夫是在我们老家那边省城行医的，我自己家其实是在农村。得病那年我刚上初一，住校，可能是穿的少了，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加上那年冬天特别冷，又因为很穷，所以在学校吃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那个感冒从冬天一直拖到初春都没完全好。然后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慢性鼻炎。我那个鼻炎可比你厉害多了，一节课的时间，课桌里就能堆满满一大把卫生纸，擤鼻涕擤的每天都是头昏脑胀的。 这个我特别理解，我严重的时候也这样。 唉，太难受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有一天，我听说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也得了鼻炎，在市里边一家专门治鼻炎的小诊所竟然给治好了，我就嚷嚷着我妈也要去，可是治疗一个疗程要500块，这对我们家来说真不是个小数，他们一开始就没同意，后来我跟他们争了好多次，总算是同意了。不过治疗一个疗程要好几天，所以必须在城里找个地方住。 你们那边有亲戚？ 有，不过那种亲戚 怎么了？ 唉， 也不算什么很近的亲戚。那个亲戚就是我姑的亲家，一家子都是城里人。我表哥相当于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亲家母，不对，我应该叫她阿姨。她过去在票务公司上班，后来离婚了，就一直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去他家的那天，我是穿着我们校服去的，那也算是我最好的衣服了。我妈和我姑姑一起陪着我，长途车坐了俩小时才进了城。但是呢，第一眼看到那个阿姨，我就觉得很害怕。 她对你们很不客气。 那倒没有，对我们是笑呵呵的，但我却能感觉到她那双眼睛当中一直冒着寒光。而且我更没想到，城里人的生活竟然和我们有那么大的差别。说出来啊，也不怕你笑话，我那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城里的水龙头一开就是有热水的，一出门就有公交车可以坐，还有沙发、客厅、浴室，竟然还有冲水马桶。这些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其实我姑还好，她本来就是有点像城里人，可是我和我妈从头到脚都是乡土气，跟那个阿姨家真的是格格不入。可能我也确实太敏感了吧，但我就是能感觉到那个家里对我们的鄙视和冷漠，甚至他看我们的眼神都是高高在上的。 他们不会做的那么明显吧？ 他们倒也不会明说什么，可是他们会时不常的用眼角的余光扫我们。每次他们这么看我，我都会坐立不安，越来越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生活在云端上，就跟他们住的高楼一样。唉，现在想想，那几天的日子竟然有很多的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我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话，吃了什么饭，或者睡了什么样的床。可能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记忆就自动屏蔽了吧。但是我却记得，大概待了两三天吧，我妈就说她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又担心家里的农忙，所以就想给我留点饭钱，自己就先回家了。 她就把你一个人留下了？你姑还在吗？ 她也走了。哎，大人们一走啊，阿姨和表嫂就凶相毕露了。 他们怎么你了？ 倒也没怎么我，就是对我各种看不惯呗，而且甚至直接开始吼我。 哎，你做错什么了他们就吼你啊？ 没有啊，我送我妈回来之后刚把包放在沙发上想坐下歇会儿，结果表嫂就突然冲我吼了一句洗澡去，然后阿姨也跟着吼我让我赶紧去洗，就好像我身上带了无数细菌一样。我吓得赶紧冲进浴室，可是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洗。 不知道怎么洗？你之前在他们家没洗过澡吗？ 洗过，可是前两天都是我姑帮忙放好水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淋浴喷头，也不敢问他们，因为他们一定会嘲笑我的，所以我决定不用喷头了，要是弄坏了他们一定会把我吃了的。 那你打算怎么洗啊？ 我决定找个脸盆打水洗，可是我刚拿起一只脸盆，表嫂突然又吼了我一句，她说是她女儿的盆，她那个表情就像看见瘟神一样，好像我用了她女儿的盆，这个盆就脏得没法用了。我吓得赶紧把脸盆又放回去。 那最后你…… 唉，表嫂也看出来我不会用淋浴了，就教了我一下呗，当然语气还是居高临下的，透着对我的看不起。看我学会之后，他就把门关上了，但我还是能清晰地听见他和阿姨在讨论鼻炎会不会传染这样的问题。 哎呀，这一家子呀。 唉，其实现在想想我也不怪他们，毕竟本来也没什么亲戚关系，突然跑到人家家里去住，而且还是去看病的，换谁心里都会烦吧。后来我洗完澡刚一出来，他们就看似很随意地跟我说了一句，我们以为你会和你妈一起回去呢。 嚯，这话说的真够直接的。 他们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傻也能听得懂了。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啊，我明天就走。说实话，在那儿住的那么惊心动魄，我真的是多一天都不想待。所以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上所有的东西走了。 那你的鼻炎不治了？ 治啊。 可你住哪儿啊？ 我当时想着不行就在诊所里凑合凑合 啊。诊所可以住人？ 其实那个诊所也算不上是一个很正式的医院，算是一个民宅。它在一个小巷子井里边，是那个大夫自己的房子。那个大夫看起来也不太像个大夫。 什么意思啊？ 他吧是个秃顶大叔，而且眼神总是色眯眯的 啊。 虽然穿着白大褂看起来还有模有样的，可是只要看到女孩子来看病就总是笑嘻嘻的。 这个真靠谱吗？ 他说他那个药啊是祖传秘方，虽然我当时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钱都交了就只能继续治下去了呗。而且他那个地方竟然还能招来全国各地的患者，大家都是慕名而来的，应该不是骗子吧。不过治疗方式还真是挺难受的，他让我们仰面躺着，然后头悬空向下低着，他会拿出一个黑乎乎的药膏一样的东西，用棉签一点一点的塞进我们的鼻孔里。本来仰着躺那么久就够难受的了，他还会让我们之后翻身再趴下，让药膏随着鼻涕全流出来。每次翻身都是头晕目眩的，脖子也酸疼酸疼的。 哎呀，想想都觉得难受啊。而且这种治疗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竟然真给你治好了。 治好了，所以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用的到底什么药啊。其实也真是奇怪，在这么一个看起来特别不靠谱的地方，我不仅遇到了一个靠谱的江湖医生，还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陌生人。 陌生人？怎么个好法？ 当时我不是没地方住了吗？但我刚来治病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诊所晚上是可以收留一些外地来这儿看病的病人留宿的，就睡在我们治病的那些小床上。所以我离开表嫂家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和那些人一起睡在那儿的。到了第二天治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阿姨在和那个大夫聊天，听起来她好像是大夫的朋友，她还邀请大夫晚上去她家吃饭。他们聊完之后，那个阿姨又进里屋来看我们这些病人，一看到我她就跟我聊起来了，问我头发怎么那么短还穿着校服，乍一看以为是个男孩子呢。 那个时候你头发这么短啊？ 对呀，住校嘛，留长头发也不好打理。那个阿姨给我第一印象就特别好，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穿着一身暗粉色的套装，头发也是用一枚很精巧的发卡别住的。她虽然化着挺浓重的妆，脸上又有些皱纹了，可是却一直在笑着，眼神很温柔，说话的语气也很舒服。我当时甚至觉得她身上是发着光的，让人特别想亲近。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场很柔和吧。 没错，他一听说我是乡下来的，就说自己小时候也很苦，从小就放牛放羊，他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哦对了，他还跟我说了那个大夫的好多故事呢。 哦，他和那个大夫那么熟啊？ 是老朋友了。那个阿姨说别看这个大夫有点色，其实啊他人并不坏，他只是喜欢女孩子。啊，不是那种喜欢哈，就是和男孩相比他更喜欢女孩，但是他老婆只给他生了个儿子，他顶不高兴了。据说啊有一次他儿子拉肚子拉了一裤子，他那个嫌弃啊，尖二话不说直接把儿子拎起来对着水龙头就冲。 啊，对着凉水啊？ 对呀，奇葩吧。 这种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我当时都要笑死了，而且我们那边特别重男轻女，所以像这种不喜欢儿子的人还真少见。那次是我那些天第一次那么大笑。后来我也和他讲了关于自己的情况，没想到临近中午回家前他竟然留给我两包零食，一袋是椒盐小螃蟹，一袋是小虾干儿。 那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又来了，主要是看看大夫什么时候能结束治疗，好一起去吃饭。而且他还让我也跟着一起去呢，甚至说我晚上可以在他家住。 竟然有这么好的人， 我也没想到，他怎么会愿意让一个陌生的乡下孩子住在他家呢？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本来我很不好意思，可最后竟然就真的跟他去了。虽说大人都说不要随便跟陌生人出去，可是当时我就是100%的信任他呀。路上他还特意跟我说，家里除了他老公还有一个女儿，是音乐老师。进门之后我就见到了他女儿，那个姐姐竟然也以为我是个男孩子。她长得真漂亮啊，留着长发，穿着短裤，特别干练时尚，身材也好。最重要的是，她和她妈妈一样，都是热情的人。 果然是什么家庭，造就什么样的人。 没错啊，不过我刚过去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的，可他们都没把我当外人看。阿姨的老公也没有多问什么，好像家里招待一个陌生人是很常见的事儿。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根本不觉得我是一个麻烦。那天晚上他们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饭桌上也围满了人。虽然他们并不是为了特意招待我而举办的聚餐，可我还是特别高兴。其实他们聊了些什么我早就记不得了，但是我就记得他们聊得好开心啊，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让我觉得不自在。那顿饭也是我在城里吃得最安心的一顿。 吃完饭你就真在他们家住下了？ 住下了，而且不止我一个，那天还有阿姨的其他朋友也一起住下了。晚上我就和那些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虽然我也不敢乱动，可是那张床真的很舒服，我很快就睡着了。就这样，我被那个陌生阿姨收留了一整夜。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也忘了留她的联系方式，所以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现在过得好不好。不过我猜她应该过得很好吧，那么好的一家人，她女儿估计也应该嫁了一个好人家。哦对了，我那个表哥后来和他老婆离婚了。 啊，你表哥估计也受不了那对母女了吧？ 肯定的呀，他们生了俩孩子，不过好像都归女方家养了。我可一点都不同情他们。哎，现在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联系不到那个收留我的阿姨了。我真的很想告诉她，当年那个毛小子后来一直努力读书，现在已经在北京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嫁了个好老公。 真替你高兴啊，那个阿姨如果知道了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嗯，我真想有那么一天可以领着我的孩子去亲自感谢她，然后我会告诉我的孩子，当年就是这位慈祥的奶奶收留第一次进城的妈妈在家里过了一夜。 有时候一个人的温度可能就会代表一个城市的温度。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干式金酒、黄色前麻酒和柠檬汁调成的。 哎，这种半透明的银白色真挺漂亮的，就是显得有点高冷。 高不高冷得尝尝才知道。 嗯，好香啊，而且喝下去竟然觉得暖暖的。 所以啊，它的名字才会叫做春天的感觉。 这样啊，嗯，确实能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看来酒也不可貌相啊。 是啊，城市和人也是如此。这杯酒给你的感觉可能就像是你第一次进城时对城市产生的印象，看上去冰冷高贵，无法亲近。 但是收留我的那个阿姨却像是一阵春风，让我明白陌生的城市也是有很多好人的。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也很认同，